朝鲜国际问题研究院法律研究所所长就美国特朗普政府最近提出所谓的最大施压和参与这一对朝政策，疯狂掀起新的对朝制裁骚动一事，15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美国国会众议院5月4号通过了新的对朝制裁法案，其主要内容是最大限度地扩大对朝单独制裁范围，并对那些与朝鲜进行经济交易或雇佣朝鲜工人的外国企业、团体和个人施加制裁。而美国把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提在前面，强迫并威胁外国及其企业和个人不让同朝鲜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和经贸关系等，妄图对我国进行史无前例的制裁施压和外交封锁。这是从要以不扩散核武器为名完全破坏朝鲜经济和人民生活的最恶毒的目的出发的，是一种违反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律各项原则的反人道犯罪行为。对于美国的对朝制裁施压阴谋活动提高警惕，并展开反对他的斗争，这是维护有关国家的主权、保障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途径。特朗普政府正在企图将单独制裁重新加以法制化，这是一种相当于战争犯罪的反人道罪行，理应受到严厉的军事惩罚。特朗普政府如果真正希望从前一届政府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制定新的对朝政策，就要用和平协定取代朝美之间的停战协定，完全消除敌对关系等，选择一条为实现朝鲜半岛持久和平，进而实现世界和平与安全做出多少贡献的道路。